现在是将近十二点钟，济南路口已经被拿着长警棍的警，已经被拿着长警棍的政，已经被拿着长警棍的警察已经包围住了，连 SN 机车，对不起，连 SN 机车也出不去。如果从远一点看的话，在共同盟在长老教会的门口拿了帐，就是立起了一个很大的帐篷，而所有的 SNG 转播车，大部分 SNG 转播车都被包在后面。今天晚上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所以现在 lock off。